话说呢，旧年开始呢，俾啲本土撚激亲呢，咁就去即系开始去由大陆人搞嘅六四纪念。咁当日嘅下昼呢，佢哋有啲有一个 so called 研讨会啦，话就话研讨，其实都唔系研讨，即系唔系研讨 format 咯，都系。即唔系好荒谬咁样嘅，即系你又 up 下，我又 up 下咁样，咁啊咋，咁啊到今年又有啦，一又去纪念啦，咁跟住又开始出席咗佢哋嗰啲即系聚会啊，咁都系 up 下嘢咁样啦，咁就有啲观察咁样。有時唉，都唔知從何說起，即系我咁，我又會咁，我發下言啦。即系我以一個即系鳳毛麟角嘅不明真相嘅港燦咁啊，發下言啦。即系我出席咧，我都係即系想知道下即系強國嗰啲嘢嘅啫。因為其實知道其實好多時都係由 A 傳媒報道啊，咁睇下係咪佢哋。睇下有冇啲係即係可能我係唔知噶啦，咁我要港燦嘅身份發下言啦。咁我就最近我就講就話，咁你點講呢？即係我啲可能我表達得唔好啊。咁咧，即係如果我啲國語呢，即係如果喺度，即係同人講飲飲食食啊、玩啊、普通傾偈啊、吹水啊。答 P 咁嗰啲我係 OK 嘅，咁但系咧要講到呢啲即係比較係咪叫做 high end 啫，即系 high end 嘅嘢咧，我就咧開始咧就甩咳咳噶啦，咁即系唔係用自己母語，咁我就講啦，我話咁其實而家咧即係見到啲強國嘅消息啊，咁而家習近平上台以嚟咁見到咁係你哋即係國內嘅民運啊。或者維權呢係好艱難，咁但係即係你哋即係成日好似，哎呀話成日即係成日都話好艱難啊，好艱難啊，咁跟住又即係同埋我時睇親嗰啲大陸嗰啲消息呢，或者嗰啲文章呢，即係好鬼悶，即係其實都唔係淨係大陸噶，其實香港都係，不過香港就遲啲先講，反而台灣好似好啲，即係處嗰啲即係關於。大陸啊，或者大陸人自己寫嗰啲文章呢，即係全部都係，共產黨好衰啊！即係全部都係共產黨好壞壞哦，全部都係咁樣喎，即係用台灣講好壞壞哦，即係全部文章都係呢一個通啊！咁但我話，即係呢，但係你就冇，咁係人都知啦，你好壞，咁你大佬你即係由我祖父母嗰代啊，即係。几代前都知共产党好衰噶啦，咁你讲咗几多年咁咪点呢？咁而家咁艰难啦，咁其实你有啲咩 solution 呢？咁即系你起码讲俾人听。我话如果你要 problem solving，咁你而家讲咗咁耐啦，你都 identify 咗个 problem 咁耐啦，咁你系咪要提出啲方法得唔得都好，咁等人哋可以有啲 idea 可以 brainstorm 下啊嘛？咁你点样 how？咁可以点呢？咁佢哋都系咧，你其实咧讨论嚟讨论去啊，问嚟问去咧，即系都系呢条线噶咋。咁我话其实，都唔系。咁而家既然你咁艰难，咁你冇理由揾你啲真系血肉长城去挡佢嗰个枪杆子噶嘛？呢、這个有冇讲到？因为当其时表达唔好啊，而家我慢慢停，慢慢慢落嚟，我就讲到。咁你咪？低調啲民間做嘢咯，我話跟住我就講即係香港嗰啲社運嗰啲咁樣啦，咁跟住因為之前呢，立法會選舉呢，即係阿 HiDG 呢就彈咗出嚟嘛，咁佢哋覺得即係佢哋覺得，咦好神奇喎、啊、呢、這個即係名不經傳噶嘛，即係喺嗰啲即係大陸嗰啲呢，民運人士佢哋即係識去即係支聯會啊咁啊李卓人啊即係何俊仁嗰啲啊羅偉卿啊咁嗰啲噶嘛。咁跟住我之前我就講咗話，唉嗰啲嘢勾鬼咗啦，老氣啊！咁跟住我講咗幾次，咁跟住都話，哦係啊係啊咁我又即係開始解釋啦。咁我又係即係唔好啦啲國語可能。 咁我話佢唔係平地一聲雷咁彈出嚟嘅喎，我話佢係咪高鐵可能都唔知，我話佢好佢喺地區度搞咗好多嘢嘅喎，佢我話佢根本即係香港人都當佢戇居㗎啦。 即系你话要重新耕田都戆居噶啦，呢、这、一个咁佢我话佢就系佢系用呢一样嘢讲，跟住佢喺地区做，佢话重新耕田香港人冇人理佢，但系佢带出咗佢第二重，我唔知点讲啦，我即系佢 secondary 带出咗个问题，就系令到好多即系唔关事唔系住喺嗰区嘅人嘅香港人都开始留意，就系因为佢带出咗个政府系 misuse of public funds 啊嘛，你用嗰啲。公帑搞大白象啊嘛，呢样先系即系辣庆香港人，即系香港人开始留意啊嘛，即系会注意啊嘛。咁你话耕田冇人理你啊嘛，黐线嘅咩耕田？同埋第二样就系红色资本系 involve 唔系 involve 啦，已经系即系系咯 involve 咗入去，因为大白象工程系有庞大嘅利益啊嘛，以即系千千声咁计嘛，千亿千亿咁计，系呢一两样令到唔系住喺嗰一区。唔係住喺嗰一區，唔 care 嘅香港人開始即係留意啊嘛，跟住 follow 佢啊嘛。咁佢唔係平地一聲雷咁彈出嚟噶嘛，咁樣講，我話咁跟住又有，跟住又有人話，哦要，嗰度唔好講住先，嗰度次要。咁跟住我又講話。因為早可能見到咧，陳玉峰啦，即係 Melody Chan 咧，咁有報道咧，即係香港01咧報道話佢搞兇案嘅導賞團啊，即係 homicide 啊嘅導賞團咧，佢就帶即係嗰啲即係出名又好啦，唔出名又好啦，嗰啲嘅兇案咧，跟住帶人喺度唔係好多人啦，可能廿零三人咁啊行下行下，跟住佢又即係用呢一樣嘢做噱頭。其實係噱頭啫，都係 marketing 嘢啦，去帶出政策失當啊嘛，同埋貧窮問題啊嘛，跟住又有語言助理帶嗰啲猛鬼導賞團啊嘛，即係用一啲即係本土嘅民族學，其實猛鬼又係噱頭嚟嘅啫，咁你知啲人係八八卦卦，咁我話你可以即係嗰啲咧對，即係譬如你後生嗰啲對。時即係 hardcore 嘅時事啊政治冇興趣，你呢個用呢個噱頭，或者啲比較年輕嘅，譬如中學生咁，話大佬猛鬼正咁，去吸引佢哋去知多啲即係本土嘅民族史。如果唔係你成日講打冇火龍啊咁，咁嗰啲 hardcore 啲，即係你咁可以上堂咁好鬼悶噶嘛。咁你講埋啲哇好驚啊，咁啊又有得驚又有得好奇，即係 Kinder 出奇蛋咁樣。咁人哋先受噶嘛，咁但系咧，我讲咗，咁我可能又讲得唔好啦，表达唔好啦，国语，咁好快俾人斩断咗啦，咁就算啦。咁有啲咩回应我咧？我就即系一斩断咧，就话，跟住就话，即系一口就话，哦，不行不行不行咁样咯喎。咁跟住我，仲有之前我讲完咁香港咁样啦，香港，我话而家即系佢哋嗰啲而家，即系嗰啲咁啊，我话而家你哋见嗰啲啊。嗰啲社運咧，其實全部唔係嗰啲乜鬼民主黨啊、支聯會、白鴿嗰啲搞出嚟嘅，係嗰啲社運嗰啲。我話其實 Facebook 大爆得睇啦，咁但係佢哋即係我聽佢哋講咧，即係睇嚟睇去都係微信，我都唔明。你已經喺場外噶啦嘛，你仲成日睇翻啲場內嘅做乜嘢咧？即係你成日喺度咧，即係喺度呢啲某人士咁樣咁，你都搞咗咁耐啦，咁。即係點解你唔向下外國或者第啲地方取經呢？唔使喺度盲頭烏蠅喺嗰只強國裏面嘅公雞裏面喺度轉嚟轉去，跟住成日喺度碰壁，跟住成日揾個血肉長城去擋個槍杆子，真係傻的嗎？就唔係咪即係呢度講唔到啦？我當其時，但係我其實想講呢樣嘢啦。咁我話咁跟住我又再問，咁其實你哋有冇睇台灣台灣社運噶，咁我又係講唔到話，其實即係香港嘅社運都有俾台，即係都參考咗或者取經咗，即係或者俾佢哋啟發，俾佢哋台灣社運啟發啦。咁我話，有冇睇陳慧婷啊、 同埋林非凡佢哋喺 Facebook 嘅喎，咁跟住我話你哋微信咧可唔可以有冇睇到佢哋啲嘢噶？咁跟住咧就話我 Facebook 入唔到微信啊，連唔到。咁我話咁你其實可以你將佢哋啲經驗啊或者咩你組織起嚟寫一篇即系 point form 又好點樣 summary 佢哋點樣做，跟住你咪整翻張篇文章發翻去微信咯，入翻去微信咯，咁啊。咁啊，跟住唔知又講個講，唔知離咗題咯喎，又講緊微信咯喎。跟住又話哦，微信咧，而家好多人咧都唔係唔知嘢噶，即係佢哋都會即係喺度成日喺度即係呻政府，隻樣打樣都知道政府好衰嘅。咁我冇講啦，但我心諗，咁係人都知政府衰噶啦。大佬49年以後，唔係49年啦，或者二幾年或者3幾年以後，好多人都知，但共產黨好衰噶啦，咁你講咁耐咯，咁你而家都2016啦，咁你點啫咁？即係我即係心裏面係有啲咁嘅想法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咁我話，哎呀，講好多次，我話你上 Facebook 啦，Facebook 啦，Facebook 啦，即係佢哋已經喺牆外噶啦，已經即係係咯。咁跟住咁我又順便講下呢個網絡，我唔敢講生態啦，但係都用呢個字啦。咁我都有睇啲即係中港台乜都睇下嘅，咁我真係成日咧，即係有時咧就妄自菲薄啦，或者可能我係港姦又好乜都好啦，即係賣港賊啊港姦又好啦，咁我即係以前咧，即係以為啊，即係香港人啊，即係我睇到啦網絡生態啦，即係網民咧，即係哦唔理國際嘢嘅，唔理其他嘢嘅，但係咧，我即係我都開，即係我睇下啲大陸啊、台灣嗰啲咧，其實咧，香港人真係其實，即係講關注中港台三地嘅嘢咧，其實香港人係最關注，即係唔係淨係關注香港，亦都有關注中國，亦都有關注台灣，而中國嗰啲咧就淨係關注中國。如果佢偶爾會關注下香港同台灣呢，都係哦睇新聞，咁佢就會關注啦。哦，新聞彈咗條新聞出嚟喎，咁就會關注啦。咩咩林榮基啊、銅鑼灣，咁就會關注啦。咁其他嗰啲呢，就唔會關注噶啦。所以佢哋係唔知點解朱凱廸會彈出嚟啦。但係如果你喺香港咁，你香港人都知佢唔大佬，佢8萬票，梗唔係突然間彈出嚟啦。好啦，咁跟住，跟住又唔了解，亦都唔了解，即系白鴿咧，即系点解？一般，即系而家越嚟越多香港人当佢臭细啦。但我唔认同呢个迟啲，呢个迟啲先讲啦。亦都唔了解点解，即系泛民啊，即系当泛民，唔系当泛民嘅，即系当主要白鴿啦，系啦，泛民臭细啦。咁而佢哋亦都係只會關注白鴿啦、泛民啦，咁跟住對，跟住咧就見到咧話港獨咧就好開心啦，即係嗰啲大陸嗰啲文人士見到話港獨好開心啦，支持你哋港獨啊咁，跟住我話其實咧嗰啲係即係共產黨嘅 tactics 嚟噶，咁跟住即係又好似講極都講唔明咁啦，咁我會努力嘅，咁我話。共產黨啊，衛星外圍組織啊，佢點樣搞滲透啊？乜乜物咧？跟住咧，我講話搞滲透咁啊，跟住佢哋就話：哦，係啊，係啊，我哋都知啦。咁咩咩？但我想講，其實咧，佢喺大陸對付你哋大陸人，即係佢閂埋門打狗，同佢對付即係共產黨對付香港人，雖然都係搞滲透或者咩咩統一戰線，但係其實係有少少唔同噶嘛。佢會有。比較點講，即係香港可能比較有少少 flexibility 啦，因為始終都要扮下嘢俾國際睇啊嘛。喺呢度又冇機會講啦，有機會都會講下嘅。咁跟住好啦，咁我留意台灣嗰啲啦。咁我見咧好得意嘅喎，我見到啲嗰啲台灣啲社運啊，或者文化圈啊，我睇嗰啲文化人嗰啲啦，我留意佢哋講咧，佢哋都有啲妄自菲薄嘅喎。但我又其實又幾欣賞佢哋嘅喎，即係佢哋自己會喺度插自己，哎呀台灣啊，台人啊冇國際視野啊，又唔理啊咁。但係我見可能我 follow 嗰啲人啦，即係 唔係普，即係都係社運啊，或者嗰啲文化人嗰啲啦。喂，但係我見到嗰啲呢樣係優勝過香港噶。佢哋 discuss 啲議題咧係好深入噶。香港嗰啲咧都係九尾逐貂噶，即係呢個詞比較負面唔好啦。即係香港係跟住佢一個套路，跟住。即係向我哋取經啊、參考啊，即係見佢哋可能啊咁跟住，而即係自己再去再加去深入咁去研究咁樣啦。即係所以講句即係即係我尊重啊咩陳劍青啊咩張迪佢哋啲咩本土研究社講城鄉咩咩咩共生，喂講真呢啲咪又係台灣佢哋搞出嚟先嘅，咁但係佢哋有條件啊嘛，佢哋個地始終地大過我哋，有綠化，即係你求其咁咪揸下車出去又可以交下油咁樣噶嘛，唔中意咁你又可以搭下高鐵，又落下一個省啊，落下一個縣嗰度。去放下風啊，咁啊去遠啊捉啊咁樣噶嘛，咁即係香港條件就冇咁咩啦，啊咁即係都係跟佢哋，咁即係我意思就係想同佢啲大陸人講咧，即係係咯，跟住一句就打埋嚟，杯扇杯扇咁，我就咁樣，即係我覺得喺有時有啲，譬如有時有啲好似最近嗰個附帶。富人大學嗰、那個性侵案啊，咁跟住又會討論到一啲咩咩性別平權啊，咩咩女權啊，女權好似比較少，即係性別平權嗰啲，個個都有啲帶出嚟，有啲 discussion 啊，啲即係呢個議題好多好耐啦，當然係，但係佢哋即係講到一啲即係香港人比較即係香港比較少討論嘅嘢咯，或者冇。比較冇佢哋討論得咁深入咯，咁有時都有啲啟發嘅。咁但係啦，但係又睇下佢哋冇咯，即係佢呢啲又幾好啦。啲即係呢啲議題比較可以講係普世價值嘅議題，佢哋即係討論得幾深入啦，即係比香港好啦，我覺得喺網絡圈。但係始終咧，始終唔即係關注佢哋台灣以外。都係比較少，都係香港人比較多，真係要讚一讚自己香港人。即係雖然可能或者香港人咧，即係妄自菲薄啊，睇嘅比較片面啊，比較樣板啊，即係 stereotype 啊，即係讀親國際新聞啊，或者讀親其他台灣、中國啊嗰啲，即係比較樣板，即係起碼會睇，即係起碼會講啊，即係會留意，即係你起碼你見到佢哋會like 啊，跟住會。comment 下，但係講翻台灣、中國唔使講啦，即係頭先講咗啦。即係台灣嗰啲咧，佢哋係又係，哦見到個，即係香港出了一件大事，咁啊貼，跟住咁啊咁樣噶啦嚇，咁冇話比較會啲人咧，佢哋好深入咁去討論咯嚇，誒，但係好似，但係居然我最先睇到呢一個嘅呢、這個 Republic of Samsung 咧，即係呢一個嘅咩國啊？高麗啊，高麗招仙國咧，嗰、那個女人咧，俾人叫下台咧，居然又係我喺台灣人或者台灣嘅 Facebook 頁。睇到先，咁又係香港又係遲一步，咁係啦，各咁啊，如果要睇啲即係普世價值嘅議題啊，議題深入討論就可以睇下台灣，但係其實香港人或者香港網民即係比較中意睇多方面嘢，其實真係兩岸三地即係香港人係最，我又唔敢講係國際視野啦。即係捧，即係自己，即係老王賣瓜啦，即係自己賺自己啦。咁但係又唔想妄自菲薄，咁啊，即係中國人咧，即係仲有好 好长嘅路要走啊！佢哋唔好净系成日睇埋自己喺场内啲嘢，即系弹出去场外睇下其他嘢。即系虽然人哋嗰啲嘢咧，未必适合你，但系你唔系照版煮碗去 copy 人哋嗰啲嘢噶嘛？嗰啲社运嘛、文运嗰啲方式噶嘛？即系你睇完之后，你攞啲启发，攞啲 inspiration，跟住你自己攞翻去国内，点样可以在地化？咁樣樣噶嘛，咁其實係啦，哎呀，講又係雜談啊，雜談埋呢度啦，即係見到咧，余傑啊，即係呢條友咧，真係咧，即係比小説更離奇，佢都唔係第一次，第一次首先講，第二即係佢話咧要，即係唔中意希拉里咧，其實好多人都唔中意噶啦，但係。你因為唔中意佢，咁你咪我唔知啊，你唔好投佢咯，你咪坐喺度咯。咁你冇理由去，因為唔中意佢就去撐呢個 Trump 噶嘛，真係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啊！即係呢啲咁嘅，唉，呢啲即係我哋呢啲鍵盤網撚咁。即係冇受過佢哋俾即係共產黨直接嘅迫害啊、酷刑啊，或者點樣問訊啊，即係徵訊啊咁，就係咁講啦。但係即係你啲即係你俾共產黨迫害過，好啦，跟住逃咗出，即係逃出國外啦。即係個人好似冇乜。反省自省能力，即係始終你都係，即係始終又係崇拜權力，崇拜武力，即係，唉，呢我唔識講，要組織下先。咁佢第一次咧，佢第一次佢好似係我唔知，我見佢 Facebook 佢係咪住喺 Virginia？咁上一次好似有學生啊。走去 Virginia Tech 橫掃嗰度掃晒啲師生咧，跟住好似係呢單嘢，定係第二單啦，即係總之都係即係亂掃嗰啲啦，攞支槍亂掃，跟住佢咧居然話佢居然係 defend 要攞槍咯，咁我心諗即係如果我即係衰啲咧，即係走去個葉度，不會俾人 ban 咪應該俾人 ban 嘛，希望即係希望掃到嗰個下次係你個仔女咯。即係你，即係如果係掃到你仔女，你睇下你會唔會仲係支持槍械咯？呢啲人即係佢喺強國係弱者咧，一出到去邊咧，佢唔再係弱者咧，跟住咧就喺度妄想，然後幻想自己係想成為強者啊！即係呢啲人咧就即係民運，即係講民運。如果即係所以講有一日咧，共產黨冧咗咧。即係要一啲嘅新嘅權力抬頭咧。如果俾呢啲人咧，即係掌到權咧，即係我會幾驚啊！真係到時真係要移民啦，即係會好驚啊！即係俾呢啲人，如果掌到權，即係共產黨冧咗之後俾佢掌到權，我真係會好驚。即係其他13億普通嘅中國人都要驚，即係佢係即係用權力武力即係才是王道咧，即係哪門子嘅民運人士啊！即係哪門子講自由主義啊！哪門子你講自由啊！唉，真係好啦，就咁啦。